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借着课文，思想的清楚，讲的清楚，也听得明白，帮助我们借着这系列的课检视罪，其实就是检视我们的身份，也检视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是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就求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第基督这一课是第十二课 ，OK。好，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一课的比较没有，我认为比较没有那么多，不是那么简单，比较难懂的概念。比较直截了当，好，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要分享？关于嫉妒，还是你觉得嫉妒跟你没有关系？或者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了许多各种不同的罪，有没有任何一刻你会觉得哦，这个我其实我可以不用来上，因为这不是我的罪。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罪上面都有份，只是每个人呈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也许或多或少不自觉自己是多么有份于这个罪或那个罪。嫉妒也是。OK。第一句话就是嫉妒是骄傲的女儿，也就是说嫉妒跟骄傲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Okay。 如果要你来说，你会怎么用一句话怎么定义嫉妒？嫉妒是什么？武大哥。见不得别人好，这也是我想到的。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所以，如果就这个的定义来说的话，其实嫉妒是一个很有点荒谬的罪。别人好，说实在，跟你我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为什么见不得别人好？OK。他这边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权益意识，现代人所强调的权益意识，就是这是属于我的，这是我的 right， 我的权益。只会加剧已经本来就燃烧在我们内心的嫉妒。我想到的是，很多现在人会说的界限，这个界限概念其实有蛮多现代的教会也在强调。 OK，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熟悉或听过这一类的教导。似乎我们信仰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如何保持界限，维护好自己的界限，也不要踏过其他人设立的界限。好像如果你能够维持自己的界限，也尊重其他人的界限，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好基督徒很重要的成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概念。好，可以了，可以了，等等。OK， 好，我们就看一下经文好了，我们就一段一段的看。他这边嫉妒是一种因为其他人的好运 good fortune of others 而带来痛苦，所带来的痛苦而且无法满足的罪。 OK， 嫉妒会特别的强调或者放大别人所拥有而我们自己没有的，不管是物质上的事物，或者是名声、声誉、地位、 等等。OK， 困扰当代西方文化那种理所当然的权益意识，只会加剧已经燃烧在我们内心的嫉妒。Yeah， 如果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任何人要跟随他就必须舍己。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反文化，非常颠覆这边所谓现代当代西方文化那种理所当然的权益意识。嫉妒会造成人与邻舍之间的分裂，与其爱邻舍如自己，嫉妒这个心态，这个情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其为其他人生命蒙福而喜乐和感恩，会看到其他人好，反而会造成我们自己的焦虑。这边提到一个概念，嫉妒者，或许间接的或直接的，就是鄙视上帝。为什么他会这么说？为什么如果你嫉妒一个人，其实你最终做的，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你是鄙视上帝？他这边有解释。为什么见不得其他人好是鄙视上帝？这应该不会很困难。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吗？其实，或者，吴大哥可以大声一点，你们有听到吗？所有的好处都是从哪里来的？有哪一样不是从上面来的？不论是什么人领受的好处，都是在上帝的安排或护理之下所赐给他的。所以你见不得人好，其实你是什么？你是举手对上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安排？你不公平，你没有智慧，你怎么那么愚蠢？这样的人怎么配得这样子的好处？对。OK，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嫉妒有一个很严重的层面，就是嫉妒其实是举起拳头，然后对上帝的反抗 rebellion。OK， 这种内在的嫉妒欲望通常深藏不露。但是受他毒害的人自己最清楚。许多的罪都有外在的行为，谋杀 ，right， 有外在行为。但是基督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邻舍微笑的说：“哇 ，it's a nice car， 一部哇，你的休旅是很棒。你的手表好酷。”你新买的球拍，哇，好炫啊！多少钱 ？Right， 好像是带着微笑，有点赞美，有点。可是其实大家，也许我们听多，我们也自己也听得出来，那不是真的是赞美，而是嫉妒。OK， 顺便提到，就是跟我们之前讲那个使用社交平台有关系的。写这本书的作者马克琼斯，他很喜欢足球 ，right？ 他的儿子，我不知道是有一个还是两个是足球健将，而且最近他的大儿子才得到一个美国大学的足球奖学金，可以去读大学，就是打的是很厉害的足球。我说的足球不是美式，就是那 soccer 啊，踢足球的足球，我们说的足球。那他就把它放在Facebook 上面分享，我觉得我们很可能都会做这种事，就是放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然后像那马克琼斯，当然像他算是知名人物，他分享就很多人会按赞或者什么。但是 这是只是我，因为我在备课，然后我刚好看到他放这个，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许不会分享这个东西，因为有多少人在按他或他那样子的人站的，其实心中是充满嫉妒，真的是 wishing him well， 真的是哦，好棒啊，你儿子好棒吗？还是中间到底有多少掺杂的是嫉妒、嫉妒的成分？如果有一天马克琼斯跌倒了，有多少？在他 Facebook 按赞的人会私下说：“啊，我早就知道是这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很可怕，就是这是跟我们之前几课有讨论的，是这样。OK， 好，OK， 他这边有讲到说，撒旦有很可能嫉妒亚当和夏娃。因此引诱他们犯罪，记录了一个特征，就是如果你看不得别人好，你会想要他所拥有的，或你会想要夺取他所拥有的，或者你会我没有的他也不能有 alright 所以他这边讲说撒旦的一个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动机，可能是因为他看不得亚当夏娃拥有他已经失去的东西，就是与上帝的团契。来，所以要引诱他们犯罪。看，Milton 的《失乐园》有这一段。OK。接下来他说，嫉妒是恶者的商标 ，trademark of the wicked。他们透过嫉妒伤害其他不快乐的人。可以这样子翻译，但是我现在看这句话 ，whereby they seek to harm others in their unhappiness， 他在他们的不快乐里面，他们会去寻求伤害他人。所以这个他们到底是谁？所以这句话也可能可以翻译成为。他们透过嫉妒伤害其他的人，他们透过嫉妒在自己的不快乐里面伤害其他的人。他说，这些嫉妒者伤害对象是，特别是那些像自己的人，很奇怪，不是吗？那些真的比你好很多的人，你也很难羡慕他，哦，不是，你也很难嫉妒他。你可能会很羡慕他，你可能会很想要，可是你知道他有的东西你不可能有。所以我们真正嫉妒的对象，就是真正看不得别人好，真正希望别人不要比自己好的对象，通常是可能只比我们好一点点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以为他应该跟我一样，甚至是他怎么会比我好。你的手足，你的好朋友，你的亲人。阿米，我很难去嫉妒金城武 ，right？ 但是，也许我会嫉妒 ，I don't know， 在我身边跟我长得差不多的人，他 ，you know。为什么他用的东西总是比我好一点点？他到哪里去剪头发？他的发型为什么总是比我炫一点？你们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说，这边讲到一个，就是说，特别是那些像自己的人，我们反而特别容易嫉妒他。不见得是他一定要比你好到哪里去，这就是这个嫉妒一个很荒谬、很不合理的地方。OK， 关于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会说看不得嫉妒不只是看不得别人好，而是看不得别人好，你是真的 你会采取行动，不管是心里面的一种动作，就是你会让你觉得超级不爽不舒服的，然后甚至会有实际的行动，你会去夺取他有的东西。但是羡慕的话，羡慕我们通常 I don't know， 也许羡慕也许不会有那种苦毒吧， 只是当下， 当下，对，因为他跟你离得太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不是？ 就是 圣 经里面有提到羡慕善功，就是那个羡慕会不会就是我们讲的比较 羡？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是讲另外一个，那个如果说那是羡慕善功，像做监督的要羡慕做监督的善功，所以那个显然就不是嫉妒 ，right？Yeah， 你可以要一个好的东西，好的 quality， 一个人有的他的好的品性，你可以向往。也许羡慕和嫉妒之间的差别就是你可以向往那个，但是你不会去把他的东西想要占为己有，或者希望他没有那样东西。大概我们先用这样子来区分羡慕和嫉妒。好，我们看下一段，邪恶的嫉妒。嫉妒这个字你知道也用来形容，也是我们上帝的名字，所以有一种是好的嫉妒，但是那个可能跟我们刚刚讲的羡慕又有点不太一样，也许我们之后会再讲到。OK，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用许多的经文讲到人的罪行，内心发出各种的罪，嫉妒这个用词和嫉妒有关系的概念，通常都会列在这个罪行之中。然后他在第二段讲到说，在某种意义上，嫉妒确实会让世界运转，这是英文的一个俗语 ，makes the world turn, go around， 就是它是可能是一种动力，因为你想要其他人有你现在没有的东西，可能会驱使你更加的努力读书，更努力的赚钱，更怎么样，更怎么样，以得到那样东西 ，right？ 传道书第四章那边讲，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工作就被灵设嫉妒，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然后他讲到说，是的，这个是可以驱动世界，甚至是一种进。你要说进步的来源吗 ？Right， 所以无论是手机，无论是房屋、汽车、船、四轮传动车，这是美国人比较会用，台湾人好像比较不流行 four wheel drive 四轮传动车，或者你的度假，还是你的名声，嫉妒会度长不落人后的说法或想法，所以骄傲与嫉妒合作，确保。要以确保，想要确保，我们有的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比别人更可羡慕。OK，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也许这边的相对问题是说，如果是他在某种意义上，他会。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 让世界运转，那我们是不是有可以把嫉妒这种情操变成一种正面积极的东西？ 我会说可以，但 yeah OK， 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吗？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就看到人家很好， 嗯， 然后比我还要就是看起来过得很好，还是就是会因着他这样子，就是说会自己会更加努力，然后就是为了追求他，因为他比我更好，我要自己更加的努力，然后更加的努力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这一段，就是说在世界上有许多情况确实是这样子，会你要用正面一点说话，会激励人更努力向上，不落以不落人后。但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更正面的，看到别人好，但是激励自己要更好。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这会是用什么方式呈现出来？你们有想得到吗？基督徒激励彼此的热心在什么方面上面可以呈现出来？好了， 一定要别人好，自己才会好。就是如果从基督徒的一个肢体概念来看，所以更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其实自己才会好。如果没有上帝在那个，怎么样叫舍己爱人？ 或者在奉献上面来。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是在极穷之中求保罗有份于奉献的，保罗的用词是恩典，舍出对他们来说是恩典，而且是他们热心的要不落人后，虽然自己在极穷之中，极为极度的穷困之中，仍然求保罗让他们有份于这个恩典。也许这是一种嫉妒吗？我看不得你奉献的比我多。 应该是不是说，当我们有可能嫉妒人热心于主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嫉妒会这样子的人，那个不能够算完全的嫉妒。 也许因为如果因为你看到人家热心为主工作而心中有苦毒，然后希望他不要做，那个就是不好的嫉妒 ，right？ 但是如果你因为其他人，然后也激励你的热心，那我会说这是一个 holy jealousy， 一个神圣或圣洁的嫉妒 ，right？ 我觉得刚才一开始讲的，谁最知道其实是自己，外表也许看起来都一样，但是苦毒与喜乐，大概只有自己的心能够辨识。 还有上帝，我是不太相信自己。好，喜乐，讲到这个 ，great unhappiness， 大不喜乐。下一段 ，OK。世界上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是因为有罪。但是我们应该更深入的审视人类的困境。但是他在这边讲到的是，是的，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罪，每个人都会有不喜乐的原因，但是基督徒应该在某种最基本的意义上，最基本的程度上与世人不一样。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会有悲哀，或者完全心中没有苦毒。 但是这个就讲到我们刚才开始提到，如果我们相信一位上帝他掌控所有，他按照他的智慧执行他在对这个世界的护理，把雨降给所有的人，善人和恶人等等，那么我们不喜乐的原因或许会有不喜乐，但是至少应该可以避免许多世人的那种因为嫉妒而来的不喜乐。Okay. 所以接下来他说，主是根据他的智慧、良善和全能，将好东西，一切的好东西赐给男人、女人和孩童。Okay. 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当上帝赐福给某个人的时候，会引来其他人的嫉妒。但这样的嫉妒，然后人会采取行动，因为嫉妒而采取行动，但是宗教没有什么好处。Okay. 他说，因为嫉妒所带来的罪行，所犯的罪，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可能会有一时的快感。但这个罪 之所以这么的，在某种程度这么的无解，是就算我们知道我嫉妒一个人，然后我采取行动，然后我甚至会因为嫉妒而做出一些对那个人不好的事情，我知道这不会给我快乐和满足，但是我仍然会去做。是 craziness， 就是罪之疯狂。Okay. 我们知道嫉妒是骨头中的朽烂，骨头中的朽烂，但是我们仍然会嫉妒。大家有什么想法或可以分享分享自己嫉妒的经历？我们通常会嫉妒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嫉妒？嫉妒的反面是什么？ 满足。 好好，就用满足好了。所以自己思想，你会为什么东西嫉妒？你嫉妒的东西一定是你在乎的东西 ，right？ 带给你满足的，但是你没有。也就是说，嫉妒的反面是爱。但是你爱不到，所以你嫉妒，一种失去的爱吗？ Right. 所以你嫉妒的东西，嫉妒的对象通常跟你的爱有关系。Right. 我也许会嫉妒那些我认为神学比我好的人。Right.牧者会嫉妒，哇，他的事工做得比我大，教会人比我多。Just think about， 就是你开始想你自己在乎什么东西，那些东西就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和你嫉妒的内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就像任何其他的罪，嫉妒，我觉得没有人可能不嫉妒，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虽然基督徒比其他的人更应该有理由不嫉妒，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好的上帝。OK， 好。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嫉妒和喜乐之间的关系，嫉妒的人不可能喜乐。 嫉妒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啊，一直嫉妒。喜乐的人是觉得自己 满足， 满足，对，不管是被上帝或是现况满足。 Yeah， 可是嫉妒不只是觉得自己不足，阿米，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就是知道认知自己不足，但是知道自己不足，可是他的那个满足想要从其他人所有的，看不得别人有，看不得别人的满足，想从其他人夺走，拿来占为己有，或者我没有你也不能有。嗯，一种很 crazy 很不理性的情操，但是似乎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你也没有办法用理性说服自己不要这样子想，不要去嫉妒。 所以嫉妒只有可能是嫉妒好，会有嫉妒不好。 我好和不好的定义，其实基督徒的好和世人的好是有的时候是完全相反的。你不见得嫉妒钱，但是钱对世人来说是好的，但是你会嫉妒其他东西。无所谓。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他，我会嫉妒他那种，为什么他好像对这种东西就不在乎嘛？然后会觉得，我就想说，哎，那些嫉妒是只有嫉妒好的吗？你嫉妒一个人不好，或者是 你妹妹那个是好吧？对不对？就是当然试试看，你就是不要那么在乎。有多少人希望活在世上能够不在乎？可以过得多快乐，所以 I don't know， 就是你要看每个人的，就是个人的处境吧。但是，只要你嫉妒的东西，那件东西对你来说一定是好的。我们先不管说那个东西本质以我们信仰的标准或以神的标准来说，那到底好还不好？但是对你自己来说，就是 your desire， 你的欲望一定告诉你那是我要的。那你要的东西，就对你来说就是好的，不管你是在自我欺骗，还是蒙昧在幻觉之中，但是你主观的来说 ，that is something you want。你任何定义，这是比较老的那 anthropology， 他们会说任何你 will 你要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对你来说定义就是好的。虽然实际上那不见得对你是好的。OK， 好。OK， 大洛和扫维的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但因为我刚好最近读到撒母耳记上，我觉得那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故事真的，至少每过一两年，你要再重新再去读一次，然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大卫好像也没有那么好 ，He's pretty bad， 符合上帝心意的人。Right，Anyway， 我很有趣，就是扫罗很明显的嫉妒大卫，所以他想要杀大卫，嗯，其中一个就是。扫罗这家伙他为什么会那么的不准，他丢了几次那个箭没有一次丢中，丢大卫丢 Jonathan 没有一次丢中，真的还蛮窝囊的。 OK， 米甲爱大卫，他 Mark Jones 说这是旧约里面唯一一次记载女人主动对男人示爱的例子。 嗯，也许我们可以补充，米甲也被嫉妒所害，不是吗？米甲看不得大卫怎样？大卫爱耶和华，嘿，他迎接那个约柜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尽其所能的跳舞迎接耶和华，然后米甲因为这样就看不起大卫。OK， 好，Then we know， 阿明这边讲到的是说扫罗嫉妒大卫，那我们知道，大卫自己之后也会犯同样的，也许不是同样的罪，但是他也嫉妒，所以他夺取另外一个人拥有他没有的东西。OK， 这边接下来这段我们就看这一段，看完他说，嫉妒这个罪或许没有实际像谋杀会实际有那个可以夺取一个人生命或杀死他的对象，但是会用很多其他方式使那个他的对象受到亏损。你嫉妒一个人的名声，你攻击他的人品，人身攻击他。OK， 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表现特别优秀的人会遭到人家的别人的攻击，因为他太优秀了，太让人家很难混水摸鱼，所以别人就把他拉下来等等。但是他说伤害人家的其他人的名声，或者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就是看起来好像带来一时快乐，可是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满足，也不可能消灭嫉妒，只不过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他这边讲到又回到上帝的护理，嫉妒的人他们看不清楚自己是多么不懂上帝的护理。 OK，不懂上帝护理，因为看不得上帝把好东西赐给其他人，而且他们也不认知，如果因为我嫉妒去害别人，说别人的坏话，上帝时常可能使用这样子你的坏行为去祝福你嫉妒的人。上帝可能会使用逆境或厄运实际祝福那些被嫉妒的人。约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right？ 约瑟的兄弟们嫉妒约瑟，把他卖给埃及人，就这反而上帝使用这个他们的坏作为居然拯救了以色列一家人。OK， 大家关于这边大家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我们今天看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做个结论，怎么避免嫉妒？解决嫉妒的良药解药是什么？是啊，是我们应该是要这样，但是、 啊、做不到， 心中会很酸，嘴巴会酸。Yes， 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这边有重复提到，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特别，也唯有基督徒才有真正的解药，因为基督徒是信上帝的人， 而且不是信一个抽象的神明，而是信一位按照他的智慧，按照他的全能，将一切的好处赐给人的上帝。来，所以当你嫉妒人的时候，你要想到他若有什么好，那也是上帝给他的。而且你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不是按照你的公平，不是按照你的天平。Right? 所以追根究底真的只有一个解药，就是要信上帝，而且不是随随便便信某一个神明，有宗教信仰可以帮助你解脱这些尘世凡尘的困扰，信这一位上帝，圣经里面的上帝，将万有的好事从上赐给人的，也是公义的上帝。 OK, 而且对你来说，信他的人来说，已经将最好的在他儿子里面赐给你的这一位上帝，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解决嫉妒的问题。 OK, 好，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所以我们也可以再讲，嫉妒其实就是 It's a form of 不信，一种不信。 Alright,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来。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个主题再一次帮助我们众人更加的认识自己。孩子，就求这一群人在往你走的路上能够帮助彼此更加的满足我们信的是谁。好友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动力来脱下自己那残留的嫉妒，求你帮助我，也求你祝福待会儿听到的耳朵。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